有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至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边界，面向全世界。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PC， 早晨啊， 早晨好，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请嚟啊，粤港澳大湾区啊青年总会嘅副主席啦，周光耀啊 ，Tony 同我哋分享嘅 ，Tony 早晨啊， 早晨 ，Tony， 早晨啊！我知道 Tony 咧亦都系嘉华国际集团嘅助理总经理啦，咁啊有好多嘅面向可以同我哋咧，即系湾区唔止生活一小时啦，我哋咧即系工作一小时都需要啦，点样接叠得到？嗱 ，Tony， 我首先先问下你啊。啊，其實即係依家疫情放緩啲啦，即係由內地嘅防疫政策都過關嗰度五加三啦，咁變節啲 有啲變化。 嗱，即係你自己係咪都有兩三年冇翻過去內地嗰度公幹，定還是唔係啊？即係就算要隔離咧，都真係要翻去睇下啲業務啊，嗰啲建築項目咁樣咧 ，Tony 啊。 首先多謝你嘅問題先。其實我咧就去年呢，其實我就翻咗去一次嘅。咁當時嗰個隔離政策就係14+7。 哇！ 咁啊其實都有返上下難度嘅，不過就都過咗啦。咁啊見到而家5+3呢一個嘅新政策呢，其實係一個即係令好多人係減少咗嗰個壓力嘅。咁我覺得應該都其實我身邊嘅朋友都好多都會返去啦。咁啊加上嚟緊今年下年嗰、那個兩會啊，咁都會係早少翻去開會，應該好似係年前啦。 係， 咁啊，所以就應該都有唔少嘅譬如政協嗰啲會翻去啦。 咁啊，呢啲就係籌備之中啦。但即係 Tony， 我俾你回想翻嗰14日，即係 14+7究竟點樣過㗎啦？ 你應該睇書又睇好多啦， 睇 即係睇電視劇，可能都真係要消磨下時間，因為嗰14日，即係你除咗公務繁忙之外，其實都。點樣善用咧？ 不過係咪全部都轉曬做 online meeting 啊？ 一定係。其實當我都好簡短講翻我當時嗰個心路歷程啦。咁啊其實每日都係第一日唔適應嘅，咁第一日就會反而我去，因為我去到第一日，我當時係年初五上去嘅。咁咧當時就附近嘅所有嘢都好蕭條啦。即係包括蕭條，意思即係冇人開工啊，咁所以好靜啦。咁我都覺得相對係環境唔錯嘅，咁所以第一日咧就都幾享受嚇。咁又學你話齋睇書啊，又嗰、那個時間又唔可以煩啲同事開會啦嚇，因為放假啦嚇。咁跟住就 又會睇電視啊，咁啊好彩咁啊睇咗一兩套幾好睇嘅戲啊，幾好睇嘅電視。咁到而家為止咧，我都好多謝呢幾套電視劇 陪伴咗你啊。 咁跟住當真係又開工啦，因為其實咧我係住嗰時係住橫琴嘅，咁橫琴有間酒店咧，面對住一個大嘅樓盤地盤。 嗯， 咁佢一开工咧，咁就大件事啦， 就嘣嘣嘣嘣嘣啦， 系啦，嘣嘣嘣，咁跟住咧之后就地盘附近就一定有蚊噶啦，咁就好多蚊啦，咁啊，咁啊固然入边我亦都做即系学识咗点样啲蚊原来匿喺咩位啦，咁啊原来佢都系怕啲嗰啲花露水啦，咁啊跟住亦都喺网上第一时间就买咗啲嘢翻嚟，咁啊处理咗佢啦，咁咁但系整个过程里面咧，我觉得系。喺第我谂第六七日啦， 系 开始就会数日子啦，第六日啦吓， 因为我哋始终喺香港生活惯咧，即系就算喺内地都未试过十四日唔容易噶，其实 系 真系，即系就算你即系难听啲讲 touch wood， 就算你生病，即系白啲讲你中咗，咁你七八日其实都 recover 到自己，跟住你都出到去，但系嗰十一开始，尤其是上年十四日，同埋你好多嘢，你要对接一啲外卖平台，嗰啲外卖平台又肯唔肯？你衣食住行得唔得咧？即系啲日用品够唔够咧？咁样 我当时好彩，我当时就。喺珠海嗰间酒店咧，就被系接纳呢个外卖嘅。咁啊， 好起码食到啲自己想食嘅嘢。 差好远啊！件事 系啊， 咁啊，跟住另外就系、是有少少好得意嘅心得，就系我喺嗰十四日里面咧，我系差唔多成功减咗十二三磅。 系啊，我而家见卡片同依家嘅你嘅真相，你应该影翻另一张 profile 相啦。我自己觉得吓， 因为我当时就系、是、你头先讲，即、就、系、是、我开会啦。就算睇电视剧咧，佢每日都有一个时间话俾你听睇，即系譬如可能你睇央视， 系 佢都会有个时间，你嗰套剧系嗰个时间，你嗰个时间睇啦。咁、但系有啲时间你又开唔到，又冇人开会， 系 尤其是系可能差不多系。夜晚九点几十点啦吓，咁佢就开始做运动。咁我运动分两 part 嘅，一种就真系做运动嘅，就 是、 原地跑嘅啫。跟住做下掌上压咁啦。咁另外一个运动就令我瘦得最快咧，就系、是自己洗衫啦，跟住 拖下地啦，吸下尘啦。 Eventually 真系我系喺个系喺个房度咧，系做咗好多家务。其实我谂佢。check out 去睇翻我間房咧，其實我應該係幾乾淨我間房。 嗱、PC， 如果你想即係 s t e 你就即係除咗同啲朋友仔踢下波，可能即係 都係要做家務嘅。 混七日可能，唔係呢個講笑咧。希望疫情進一步退卻， 冇錯。 即係講真，商界啦、政界啦，其實都好向往一樣嘢，就係、是、啊，快啲通關啦。咁始終都可以多啲貿易嘅往來啦。嗱，去到商界嗰層面我又問下 Tony 其實疫情。之后有啲嘢系进化咗嘅，我觉得，譬如头先讲开会啦，我哋会视像开一啲 video meeting 啦，咁样。与此同时就系、是、系咪多咗一啲叫做喺叫做 e-commerce 嘅诞生咗咧？就算喺你自己总纲领嗰个界别嗰度，多唔多啲啊叫做科技？結合咗啊，其實好多嘢同以往即係我哋要落地盤或者真真實實去，可能係有啲唔同喎咁樣咧嚇。 科技一定會令到即係譬如可能做房地產又好啊，甚至乎頭先你講嘅即係 e-meeting 都係方便咗嘅。咁啊，如果你話喺做房地產嘅角度裡面咧，其實我哋真係幾需要真係落去即係個地盤睇一啲，即係如果尤其是。我去到工程嗰 part 嘅，咁、我哋又會睇嗰個工程嘅進度啊，咁因為好細微嘅睇啲嘢，咁啊所以呢一樣嘢就算有好多坊間而家譬如 VR 都好，咁都可以帶你去睇一次，咁但係咧就基本上都係未去到真係。能夠完全放心啦，但大浪就一定睇到， 因為始終起樓係起樓，建築係建築， 咁所以咧就同埋尤其是咧喺內地咧嗰個開發嗰個時間咧係相對快嘅，咁啊快嘅程度底下咧，咁所以你有好多嘢咧就係、是要好快咁去決定，咁而好快決定咧就離不開你要喺當地或者在現場， 同埋要跟得好貼添， 係。 因为好快 㗎。係真係好快。 白啲讲啦，上个礼拜 我哋做投资项目，即係投资市场嗰啲分析，都仲係讲緊内房愁云惨雾。今个礼拜都内房十六色打救内房，全部产业链都一片光明，背开云雾见青天啊，係咪先？ 尤其昨日啦。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会唔会都释放咗多啲嘅曙光啦，为到业界，以至就係、是、即係头先讲话，即係当然地盤就要实实际际咁样去啦。咁但係啊，同啲同事嘅沟通应该又用多咗呢啲网络嘢喎，会唔会啊？ 其实如果你讲喺我哋中港两边走嘅话咧，基本上好早我哋已经系用紧，不过好旧呢个名叫 VC 啦吓 ，video conference。咁但系你问我，如果 Zoom 或者即系一啲相关嘅新嘅流行嘅呢啲 视频啦、平台啦， 咁我其实我觉得方便咗好多嘅，因为一个 number 一个咩，一个 password， 咁你就已经系联通咗好多人。咁以前又要打俾呢、這個，又要打俾嗰、那個，咁但係而家就好方便咯。其實我哋有時都冇用嗰啲平台添，我哋有時就真係用就打個 WeChat call 就算。 係 ，video 又好，點樣都好。咁我覺得係方便咗嘅。兩地嗰個融合係快咗好多。 咁好啦，嗱，我知道咧，即係你都係呢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嘅副主席啦。咁樣咧，點樣接疊一啲年輕人去灣區嗰度工作啦？即係當然疫情有啲嘢真係停咗嘅。咁但係我哋而家憧憬啊，快啲開翻關啦！咁啲年輕人，如果真係想喺灣區入邊大展拳腳，你覺得具備啲咩條件呢？而你哋嘅會又點樣幫到啲年輕人呢？ 我哋以往每年咧都有同應該我冇記錯有一年就係同民政事務處啦，就搞一啲譬如我哋會喺內地咧揾一啲企業，咁咧就去請，譬如可能每個企業可能三四個咁樣啦，咁就係一個可能暑期啊 實習計劃， 實習計劃 應該係民政事務局啦， 係民政事務局。 咁我哋每年都有參加嘅，咁嚴格嚟講，我哋深圳嗰度咧有個投資公司，我哋都有請過。我覺得具備啲咩條件呢？就係、是、其實講真係具備有一個出去闖嘅條件，學習嘅條件。其實點解呢？我自己都成日會有同啲青年去溝通啦。佢哋有微信，但係又未必有，亦識一用支付。 哦，即系啲支付系统唔识，微信就识得发朋友圈，但唔识用支付系统系咪？ 系啦，即系或者佢哋都唔知点样入钱，或者佢哋冇户口，同埋佢哋又未必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嗱，你喺微信度可以订高铁票， 系 佢哋都唔识嘅，即系所以呢一啲好日常生活嘅嘢咧，其实都系一个我谂，即系佢哋。即係我諗年輕人需要具備我諗最簡單嘅嘢啦，因為內地而家真係好少人帶錢。 係，不過都係要面對嗰幾個問題啦。其實我可能節目以前咧都有講過啦，即係我哋要去做到呢個電子支付，必須有符合兩個條件啦。基本上第一個就係我哋要有國內嘅電話號碼啦。 系， 因為冇電話號碼咧，就申請唔到銀行户口啦。 冇 錯，咁所以咧，第二個條件咧，就必須要有一個國內嘅銀行户口， 係 咁先可以做到啱啱所講嘅電子消費。 即係呢啲都係喺你嘅叫做同啲年輕人對接嘅過程，你發現呢啲都係一啲問題嚟嘅。其實， 仲有一個就係個語言啦， 語言 係其實講真，新一代年輕人咧嘅普通話咧係一定好過我，起碼好過我先。咁但係咧，佢哋唔即係好多時候唔敢講。 係。 咁但係其實佢好正嘅講得嚇，即係起碼聽得明先對。 係。 咁語言係一個叫做我諗係 kind of 少少障礙啦。但係我相信年輕人同年輕人嘅融合咧係好快嘅。即係好簡單啫嘛，大家可能好超。 飲兩杯啤酒，傾下偈。 咁其實大家就已經好多好多，起碼好多共同話題可以講。咁亦都可以互相影響大家嘅 culture 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要具備嘅嘢咧，就係多於個心態，就少於個技術。心態咧，如果你好 open 去認識一啲新嘅嘢，咁內地其實真係好，你行好耐，你都見到好多新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個心態要開放咧，同埋咧語言真係要敢講。同埋如果真係想喺嗰度就業啊，唔好講創業咧，就真係要喺嗰間公司咧，就下嗰個公司嘅 culture。 即如果唔係咧，你用翻香港嘅公司嘅 culture， 其實都幾難入到內地嘅公司。 即首先有五歲啦，同埋啊，點解可以有咁大個籃球場嘅咁樣？首先個環境同埋個信念可能都有啲唔同。 食飯嗰個咧，去飯堂食飯嗰個環節咧，都真係需要大家有足夠嘅心理準備。 係咪啊？ 係啊，冇錯。 同埋最緊要八點半嘅。翻工 系啊，呢个最重要啦。系啊，咁啊，嗱，今日早上咧，我哋同 Tony 咧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咧，我哋又可以讲啲生活啲嘅嘢啦，吓。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谢粤港澳大湾区啦青年总会嘅副主席咧周光耀啊 ，Tony Chow 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谢 Tony。下礼拜咧，我哋咧进入咧 PC 叻嘅题目啦。就係、是、食買玩啦，同埋一個生活方面啊，點樣可以融入灣區呢？咁下集再等咧 ，Tony 多講少少，多謝你。 好嘅，多謝曬。 Yeah.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近期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明显上升，由之前每日大约5000宗增加至近日超过8000宗，每日急症室求诊病人增至5000多人，入院的新冠病人亦都升至300多人，360多人，医院压力明显增大。其中長者比例明顯上升，情況令人擔心。高拔昇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目前病床情況緊張，希望確診者盡量使用指定診所，遙距醫療服務。他呼籲市民多些關心獨居長者，留意他們有沒有病徵，即使感染後康復亦都要注意他們的情況。大埔拿打素醫院內科及大埔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部門主管李信華在節目說，部分長者今年初感染之後，一直康復不理想，由於在家處理得不好，或者活動能力下降，需要送院和卧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曼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去泰國進行訪問期間，到曼谷大皇宮與泰王哇集拉隆宮會面。習近平說，哇集拉隆宮與泰國皇室長期關心並支持中泰友好，為傳承兩國友誼，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發揮特殊及重要作用，他對此表示讚賞。他又說，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歡迎哇集拉隆宮與皇室人員多到中國走一走看一看，中國願意繼續支持泰國皇室的公益項目，加強中泰文化、教育、旅遊等人民交流。習近平又祝賀泰方成功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新華社報導，哇集拉隆功表示，習近平在治國理政，特別是消除貧窮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傑出成就，他對此十分敬佩，又說期待有機會再次訪問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昨日在泰國曼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應約會見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商務部表示，在中美元首早前在巴厘島會晤之後，王文濤與戴奇今次會面，雙方就共同關心的中美經貿問題以及多邊與區域經貿問題進行坦誠、專業、建設性的交流，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朝中社报道，北韩军方寻日试射新型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领袖金正恩在场指导。报道话，导弹在平壤国际机场发射，飞行高度大约6040公里，飞行距离接近1000公里，飞行时间为4135秒，最后准确落在东海的预定水域。金正恩指出，再次确认北韩核武装力量能够压制任何核威胁。他說，敵人要是頻繁引進核打擊手段，繼續施加威脅，會毅然以核制核，正面對抗回答美國的正面對抗。金正恩提醒美國及南韓等國家，針對北韓的軍事回應遊戲是自取滅亡，美國越是執意加強新言威脅，在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耀武揚威，北韓軍事應對將會作出更具攻擊性的軍事行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哦， 系啦， 即系要喺可能酒店啊，或者自己居住嘅地方咁样隔离 咁。咁同埋咧，如果你同同住嘅人，即系可能嗰个你去家居隔离嘅时候啦，你 系 有家人啊或者有朋友一齐嘅话咧， 嗯， 能够外出嘅就系你嘅朋友啦，咁系啦，冇错。同埋但系都要保持适当嘅距离嘅。咁、另外喺屋企里面啦，都要需要佩戴口罩啦等等嘅一啲规范系存在喺度嘅。 哦，咁嗱呢个当然希望就疫情进一步退却啦，咁啊可以放宽得到啦。咁、呢个就系关于去内地嗰、那个睇法啦。不过如果往外边飞咧，即系譬如你想去东京走一转咧，咁可能就相对轻松啲啦，会唔会系咁噶？ 轻松啲 啊！我 因为日本系冇隔离嘅， 系啊嗱。P.C. 我想问下你多唔多朋友已经飞咗咧？ 多啊， 多啊，系咪？飞完再翻翻嚟，再买埋手信俾你啦，系咪？ 系啊，冇错。 咁好开心、啊，佢哋嘅感觉系点咧？个所见所闻系点咧？即系唔系净日本有啲，譬如飞泰国啊，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咁样咧？个体验系点？虽然咧，我有啲朋友飞完东南亚咧，个个翻到嚟咧都唔舒服啊吓。系啊，有啲先。 咦？咁我又暂时我身边嘅朋友都冇事， 都还好系嘛？ 系啊，都冇事嘅。 系 咁分别去咗泰国啦，去咗日本。咁都翻翻嚟，佢哋俾我嘅一啲 comment 啦，其實都係，真係要唔好咁，唔需要咁周詳地去計劃嘅。 哦， 發生咩事呢？就係因為咧，都係嗰句啦，有好多嘅鋪頭咧，都可能已經唔同咗啦。 哦， 咁所以可能我哋以往好期待去嘅鋪頭咧，有機會已經關門大吉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要去做呢啲 research 嘅時候咧，都可能要去睇下個年份啦，睇下個時間啦，係咪最近嘅事情啦？ 係，同埋去到外地旅行咧，有啲朋友仔其實都傾向唔戴口罩咁樣，咁我就唔係感覺得嘅。即係譬如我有朋友去完萬谷啦，咁佢翻嚟都話，即係喺佢哋嘅鐵路，即係 BTS 入邊咧，都真係要戴翻口罩嘅。咁同埋當地人有啲都戴口罩，即係你唔好以為當地人都叫做喺 outdoor area， 即係户外嗰度好放寬。其實大家都真係仲有少少覺得呢啲疫情都真係未完全玩完嘅，即係有冇機會再？叫做好似一啲小火種咁燎原，當然我唔想發生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咁，就其實都幾窒礙到個經濟。我真心覺得。但係往好個方面諗咧，大家叫做有啲復常 feel， 有啲復常 feel， 有得飛咧，其實咧就。都係開心，我見到啲人喺社交平台咧擺翻嗰啲目的地啊嗰啲相咧，即係打卡嗰啲， 冇錯，機場嘅相啦， 係啦，舊時你一定覺得好老土啦，即係哇，即係做咩啊，即係港女港仔咁樣，哇，仲打 卡嚟噶嘛嗰個， 喂，你而家有兩年冇做咧。我都有嗰啲朋友仔，其實 但自己有冇少少期待想做呢？ 少少，不過我自己就即係依家電台就公務繁重，真係抽唔到身。如果可以，我都有興趣飛嘅。 不過我留意到咧，因為可能我最近其實都 睇下機票係 嘛，好想休息一下啦，都會睇機票嘅。咦，確實我哋而家嘅機票係比以前貴咗好多喎。 係。 系啊，真係值得留意。 系啊，唔係喎，我睇一啲廉航咧，去新加坡又 OK 喎，即係佢譬如十二月中嗰啲時間飛咧，其實講緊2000多蚊。 不過可能我揀嗰啲都係假期啊， 係可能 真係大假咧，咁所以變咗，哇！咦，點解會貴咁多嘅咧？啲機票 我揀 weekday 啊，橫掂都係啦，即係好多打工仔其實依家都唔使揀旅叫做。假日連埋咁樣放，尤其是你依家講緊十一月中咧，其實你十一月中到十一月尾咧冇公眾假期啊嘛。 咁我一定要申報下先，我冇得揀其實係， 因為 你我太太教書嘛，所以咧我嗰啲假期咧就一定係喺翻大家一齊放 一齊放假，即 係 聖誕節啊聖誕節， 大家 中秋啊中秋， 所以我哋咧變咗咧嗰個旅行嘅策劃咧都比以往係會貴好多。 係咁啊，唔緊要啦，即係揾得嚟使得去啦。我只能夠講呢一句咁啊，希望大家咧即係有得飛都旅途愉快啊。不過飛之餘咧都要遵守啲防疫嘅限制。做个乖嘅旅客咧，都系重要。你都唔想飞去嘅时候冇事，翻嚟嘅时候就即系叫中咗噶，咁都唔开心。 不过我提提大家啦，其实国内咧已经取消咗一个密切接触者噶啦，同埋咧如果想去游 外國去國內的時候都要留意兩件事、啊 嗯、 國內有高中低的風險地區，現在改了只有高和低、 啊、 所以就容易一點讓大家去計劃你的行程、 啊、好啊，聽著歌回來繼續節目灣區生活一小時啦。 光陰跑跳掠過得到的卻不記起，什麼風光亦有限期，不安感會掠過途影與鏡中對比，誰看到我如沒空氣，不分眼睛閉緊，原來下世紀以來淋忙於翻滾，能停下我想吻，为那些没了的争吵走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伤心得很多，谁不是这么盲点我转圈，没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走出 區節目內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興。 聯絡明天，請給我最艱辛挑戰，明白成功不必要贏在起跑線。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啦，咁啊，听完嗰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 ，PC 都有件大事、啊。 我自己觉得咧，嚟紧可能好多重点啦，尤其是国家里面嘅一啲文化活动啦，经济活动啦，甚至讲紧体育活动啦，都好着重喺湾区。 哦，系啊，因为个联网都可以做得到啦，同埋即系由地方又相对发展得完善一啲咧、 啊， 即系叫做成个湾区啊，可能点对点咁样去，会唔会做到啲大型嘅体育项目咧，或者啲国际嘅会议咧，或者一啲再举世瞩目嘅一啲盛事咧？ 冇错，咁、今次咧就讲紧咧，而家我哋2035年啊，争取喺香港同埋深圳咧举办呢、這个。世博会啊、 哇，咁呢个都几夸张。嗱，世博咧，我记得对上一次就上海世博啦， 系2010年嘅时候啦。 博览咧就系、是、有分中国馆啊，咩美国馆啊，乜馆乜馆咁样啦，就介绍嗰个国家嘅产业链嘅，同、埋未来嘅一啲趋势嘅咁样。咁我自己咧，当年上海世博咧都冇份去黑啦，咁但系咧都有电视台做好多唔同嘅采访，嗰啲采访咧其实都见到。当年上海世博已经见到啲北欧地方其实啲新能源同埋绿色环保概念做得好显著，特别系讲紧瑞典啦，佢哋嘅单车嘅步道嘅绿色嘅项目减碳排放啦、由佢哋推嗰一刻到依家咧，其实嗰、那个碳足迹都好好噶啦，即系嗱真正嘅数据我唔能够随口就噏到啊，即系我始终唔系一个即系我酷爱环保啫，但未至于一个即系环保数据专家嘛，咁所以我就咁随口唔可以讲出嚟嘅，亦都唔可以随口噏当未够。但系你会记得就系嗰阵时，我记得佢哋北欧入边嘅瑞典馆咧，讲好多啲绿色生活嘅嘢，其实都几前瞻啦，我会觉得前瞻啦。咁、上海世博就讲好多上海馆有好多金融项目嘅嘢啦，都有喺嗰度发开。我记得有香港馆嘅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有中国馆咯， 系中国馆啦，系中系啦，类似系即系每个 cat 都有。有得細分咁樣，係啊。 不過我自己咁睇嘅，即係除咗當刻咧，每個館有自己嘅故事之外咧，其實我覺得咧最重要咧係嗰段時間嘅經濟發展啦，即係會帶動到唔同嘅周邊發展。同時間咧講緊呢一啲建築物起咗喺度之後咧，點樣去引領成個嗰個區域嘅規劃啊？即係我都會喺度諗啊，如果呢個事情即係世博會啦，真係可以喺香港發生嘅時候，因為我哋都有見到啦，可能政府都爭取喺北部都會區裏面發生。以北部都会区里面发生的时候起了这些馆会带动到北部都会区有什么新发展呢 让我挖一个洞走出这狭窄的天空让我这地方松是我对自己的纵容是谁用一条绳索捆绑生命的如果威胁我们生活，我不由忘了自己，忘了美好的执着，忘了为爱而活。寻找绿色的天空，透明的彩虹，会柔柔的美风。不要花蝶的毛虫，我的轻松，才不会看不透。寻找世界的不同。想要本来就不用翅膀也能放心飞翔 不用花蝶的包装 过你最想要的，想要的。 湾区生活一小时。 睇下到時到時嗰個產業鏈點去做咧，因為你見到香港啲基建都越嚟越起得好，譬如你而家將軍澳嗰條橋啦，咁嚟緊百萬行啊可以行啦，佢通橋係12月11日啦，我冇記錯，咁你通橋嗰一刻其實就連將軍澳隧道都唔使錢。 嗯， 系啦，咁呢个绝对系惠民啦， 系啊， 你将嗰啲居民长期都系咁塞咗十年啦，咁依家真系见到曙光啦，咁同埋你睇到施政报告，其实佢想有个137区，我冇记错就开始发展，即系喺叫做堆填区入边再水泥厂再入嗰啲位，就仲有好多地方嘅， 系 咁。即係呢個真係成個規劃藍圖，往後你香港啲基建項目啊，啲鐵路網越嚟越完善啊嘅時候，會唔會再多啲嘢可以喺香港發生呢？ 不過我自己咁睇啦，其實尤其是完善咗成個選舉制度啦，我睇一個唔同咗嘅政府啦，一個新時代嘅政府啦，喺呢個時候我哋會諗，點樣可以做一個完善啲嘅規劃 啦？ 即係尤其是我哋而家講啦，2035我哋去計劃有呢、這個文博會嘅時候啦，係 啊， 系所谓世博会嘅时候啦， 萬博会咧系日本用嘅一个用语嚟，因为咧我细个睇呢个日本漫画，即系20世纪少年好中意用萬博会噶嘛，咁我哋就要惯咗用世博会嘅，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会去谂啦，如果我点样去发展埋周边嘅嘢啦，包括唔好真系成日都起咗栋楼，跟住先谂啲交通，其实系应该系 环环紧扣嘅， 系啦，成个系统去谂，令到大家市民住得开心， 系 入到去嘅时候都会谂，我有啲咩巴士。只要出到去，周邊有商場有戲院，大家會有生活啦。 係咁啊，等於咧，你禮拜六日咧 plan 節目啊，你冇理由 plan 一樣嘢。今日有元朗食燒雞啦，咁先算。咁仲有咧？咁你唔係淨係食隻小雞，可能都諗下多啲嘢去發生啦。咁啊，估計計劃方面啊，交俾政府啦。咁啊，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咧，孫俊興 PC 啊，多謝曬你 ，thank you， 拜拜。 終於一整天的空檔，整天跑跑出空曠，這次汗和你來衝浪。水花一閃，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會善忘，我不忘，我會陪你亂講。人如在前方，那給我在旁，人又狂妄，貼著你臉旁，喉嚨為何熱得這麼寒？珍珠與奶綠過兩啖啊，愁雲密布就走啊，伴你到家，誰人在背後推你逼你，別記住啊啊，請鬆鬆解苦困，風吹吹好好瞓，隨潮直亂爬，快快吸線，不必你射走，願意吧，走啊，伴你到家，遙遙望對岸，飛呀，候鳥長一代不牽掛，關於快樂我都幫你達成，你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隻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出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完美，而你爱看着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